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10章，我头先呢句话一讲出嚟，大家都好惊异咁望住我。豆腐只眼一闪，佢讲：吓，你点知道噶？我指咗一指嗰个陶罐里面嘅玉佩，讲：喺上边会留低指纹嘅，有一种好简单嘅指纹采集办法。顾文文一听就醒过嚟啦，佢讲：哦，我明啦。佢喺呢方面呢都好在行嘅，佢即刻就喺个装备包度攞出咗一小节嘅透明胶布，然之后就将啲胶纸就贴咗喺个玉佩上边，再将佢慢慢咁搣落嚟，对住个头灯嘅灯光一睇，喺胶纸上边已经出现咗一个指纹。睇呢个指纹嘅大细，应该就系手指公嘅指纹嚟嘅。接下嚟呢，每个人一定就要喺个胶纸上边揿一下，咁样好容易就可以对比出究竟系边个嘅指纹啦。机械人一号啊，好赞赏咁讲：啊，呢个真系一个好办法，陈兄弟真系果然机警啊！讲完，佢系当先第一个就喺个胶纸上面揿咗下手印，其他啲人亦都纷纷出手。我就睇住佢哋啲神情，咁啊，倒冇乜嘢紧张或者心虚嘅情绪。过咗阵间，指纹就采集完啦。顾文文嘅头灯一对比一下，突然之间佢个面色啊难睇起上嚟喎，咩回事呢？我啊心里边动咗下，问道：嗯，有结果啦咩？顾文文睇住我哋，慢慢咁拧咗下头，清亮嘅声音就有啲紧张。佢压低把声讲：冇对上啊，系唔属于我哋里边嘅任何一个人。呢句话一出，墓室里面啲紧张气氛即刻就凝重起上嚟。我哋队伍里面有十个人，加上埋哑巴嗰边，一共就系14个。咁而多出嚟嘅嗰个走指印，就系属于第15个人啦。嗰个人究竟系边个呢？如果真系同先前推测嘅一样，这个骨香系对住我而嚟嘅，咁佢点解要害我呢？这个人咁样做有咩好处啊？豆腐而家成面都不可置信，佢又讲：喂，顾大美女，你系咪眼花啊？重新对多一次啊！所有人都喺度啊，点解会有第15个人嘅啫？唔好讲话有冇第15个人啊！首先，而家我哋所处嘅环境就系封闭嘅，这个地方。墓室系一共4间，分别呢就系陪葬品堆放室、礼室、白器人俑陪葬室同埋呢个道童嘅殉葬室。呢4个墓室系形成 T 字形，正前方就系通向主墓室含有九生九死锁嘅墓门，而身后就系尸场嘅墓道。咁亦都系讲，唯一可以匿埋人嘅就只有呢4间墓室啦。不过呢度嘅地方又唔系好大，4间墓室几乎都俾我哋已经摸索过噶啦，点可能能够匿得落第15个人呢？如果唔系顾文文对比出错嘅话，咁剩低嘅一个可能就真系实在叫人哋心惊，即系话我哋成个行动一直都有一个人喺度跟踪住，而嗰个人嘅目的就系要置我哋，或者讲系要置我于死地。这个人究竟系边个呢？我系个生意人，生意上边利益往来就好多，得罪嘅人亦都好多嘅。但系细数下我啲仇家，都冇至于一个同我结怨，要将我置于死地嘅地步啊！而且边个会有呢啲咁嘅精力，一路上出海咁跟踪我哋，直至到落斗？唔单止冇呢个精力啊，亦更加冇呢个能力啦。我哋一班人虽然呢合唔上话系顶级嘅组合，但系都唔系菜鸟嚟啊。如果真系有人咁近距离咁跟踪过我哋，我哋早就应该发现噶啦。豆腐讲完，顾文文肯定咁摇下头讲：冇搞错噶。玉佩上的指纹 的而且确是真的多出来的。陈元， 他的眼光望向我，好担忧。他说 是有人想利用小豆来害你啊。 豆腐嬲到咬牙切齿，在这个时候哑巴突然开口，冷冷地说，我会将这个人找出来。对于哑巴的热心，我觉得有点意外。不过最后想了一想，亦都明白过来。现在我们两波人显然已经是捆在一起的。哑巴的警惕性就很高，在睡梦里面竟然有人对他身边的人做手脚，对于哑巴自己来讲，想来亦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。那个骨香还握在哑巴的手里面，他又放在手里面逗了一逗，然后突然之间向后边走过去，看个样子是要向尸场那边走过去。大家之前都下意识地避开那埲尸场的，但是现在见到哑巴走过去，也都不由自主地跟上去。再见到尸场的时候，是已经觉得他比先前更加震撼和恐怖。几乎只睇一眼，我旁边的段飞即刻揞住个嘴想呕。这个通道里面全部都布满晒啲断手断脚，有啲地方生啲眼出嚟，有啲夹个鼻，整条墓道散发住一个好浓重嘅血腥味，不停咁有鲜血一样咁嘅液体向外渗漏，黑气弥漫喺其中，就好似人间地狱咁。哑巴抛咗一抛个骨香，然之后将嗰嚿嘢向住个尸场嗰边掟咗过去。一瞬间，呢一块古柏色嘅骨香就被尸场所吞没咗，再都揾唔到任何嘅踪迹啦。对于骨香嘅影响，我哋先前睇到咗好多嘢，可能有啲系幻觉，譬如机械人三号、四号身上嘅鬼影啊，甚至乎飞僵都有可能系假嘅。但是现在既然已经将骨香掉了，那我们都没有必要再去探讨这些东西了。大家为了防止意外，就警惕地守住在龙油的前边。这龙油呢就很多，已经就放了一只大鼎了，想要放完它可能都还要等一段时间。没了骨香，接下来就没什么意外。反而呢，哑巴就一直喺周围啲墓室里面摸索住，佢可能真係认为第十五个人仲匿喺嗰边，或者係匿喺某一个密室里面。睇得出嚟，哑巴对啲机关係有一定嘅研究嘅，佢嘅造诣或者可能同阿冯鬼手嘅不相上下有得比。我一边咁留意住啲龙油，一边呢就諗住成件事嘅来龙去脉。究竟是边个衰嘢想害我呢？换句话讲，我是不是无意中得罪过边个呢？细细一想，我就想到了任家的人。任宁两个的死肯定现在就已经传到了去任家那边的了。那边的人的消息灵通，想要查就查到我和豆腐头上，一点都不是懒。不过按照我一贯的想法，任家的人就算要报仇啊，亦都应该去找吕叔先啱嘅。更何况倒斗或蘑菇呢啲本身就啲危险嘢嚟嘅。嗰两个人又唔系我哋杀嘅，而系喺个斗里面遇险而死。咁但凡喺道上，应该就唔会有啲咩报仇咁讲法嘅。諗嚟諗去，我諗唔出个所以然。心里面讲，唔通真系我嘅思路错咗，或者唔系针对我嘅。既然咁，咁多人点解又偏偏要揀豆腐呢？我换咗个思路，即刻就有啲新嘅进展啦。首先，因为豆腐係身受重伤，体力消耗好大，瞓呢就瞓得比较死。偷梁换柱亦都比较容易。如果係我瞓觉嘅时候，有人偷偷咁掹到我嘅玉佩，我肯定会醒。只有豆腐当时係嗰种情况，先会瞓得最冧。其次呢，我回忆一下当时大家瞓觉嘅位置，豆腐啱啱就瞓喺边缘上边，亦都系最好落手嘅对象。虽然讲另外一边嘅边缘亦都瞓咗人，不过嗰一边嘅边缘位置瞓嘅啱啱就系哑巴， 稍微有啲眼力嘅人都知道，边个都唔会去打哑巴嘅主意啊！咁一谂，我即刻就茅塞顿开，将呢个谂法啊话俾大家听。林教授啊，好惊讶咁讲：咁样讲，多出嚟嗰个人唔一定系针对我哋噶噃。我啊岌咗下头，指咗指哑巴嗰边嘅人讲：话唔系，可能系佢哋嘅仇家，亦都不一定。吴思东喺嗰啲时候啊讲：咁我哋同嗰班人捞埋一齐啊，真系太危险咯噃！就喺呢个时候，嗰、那个道童殉葬室里边突然间传来砰嘅一声巨响，将我哋呢一班啱啱喺度商议紧嘅人就吓咗一大跳。豆腐啊叫：弊啊，唔通真系飞姜又出嚟？我即刻啊爬起身，抄起武器啊向住陪葬室嗰边去，一脚揽入去。不过见到陪葬室里面仍然都好似头先咁，十六具嘅棺材安安稳稳咁放住，边度有啲咩飞姜啊？不过而家大家嘅心情系一沉，因为哑巴唔见咗。阿豆腐讲：哇，嗰条咁嘅招积佬点解唔见咗嘅？我顶，唔通大变活人？我一夜醒咗佢一巴，我讲。顶你个肺咩大变活人啫！呢间墓室里面肯定有古怪啊！大家好好揾下，记住唔好去喐嗰啲棺材。一个生勾勾嘅大活人，而且仲系身手了得嘅哑巴，忽然之间消失，对我哋嘅刺激嘅真系唔少啊！一个人唔可能凭空消失唔见咗嘅，唔通呢个墓室里面有啲咩机关？嗰三个扶丧人亦都慌晒神。经过林教授的翻译，就同我哋嘅队伍一齐行，一班人啊十三个，好快就喺呢一间狭隘嘅墓室里边啊揾咗一次。依个时候，顾文敏啊眼尖，突然间惊叫一声讲： 吓，你哋睇下上边！ 大家顺住顾文敏嘅视线担高头一睇，十几盏嘅头灯嘅光线，一下子就聚集到呢个墓室嘅顶端。就见到头顶上边青黑色嘅墓砖上，显然有一道刺眼嘅血痕，确切嚟讲系一串新鲜嘅血迹，嗰啲血珠汇集埋一齐，一滴滴咁滴咗喺顾文文嘅手背上边。墓室嘅顶端点解会有血嘅？呢啲血迹系新鲜嘅，我心里边即时打咗个突，心谂唔通呢啲系哑巴嘅血？究竟出咗咩事啊？连身手咁厉害嘅哑巴都会受伤，佢人究竟点解会消失咗嘅？豆腐神情显得好紧张，佢压低把声讲：老陈，呢个墓室嘅顶上边会唔会有啲咩密室啊？豆腐嘅谂法啊，同我不谋而合。我对住机械人嘅一号耳仔边暗暗咁讲：不如用炸药试下。必要嘅时刻，仲系要暴力嘅手法比较有用嘅。我唔系阿逢鬼手，就算真系有机关，我亦都揾唔到。与其如此，不如最直接啲好啦。呢、这个时候，顾文敏啊阻止我，佢讲：， 嘿，唔好乱嚟啊！你哋唔记得咗啊？外边仲有龙油噶，如果啲炸药一震，啲龙油就肯定会出事噶。 豆腐啊，拗晒头咁讲：哎呀，呢样又唔得，嗰样又唔得，咁唔冲我哋唔理嗰条招积佬咩？我啊谂咗一谂，忍唔住啊笑咗一下，拍拍个豆腐个头讲：哈，你啊真系提醒咗我啊，我哋唔好理佢啊。林教授嗰啲人都系聪明人嘅，我一咁讲，大家即刻就领悟啦。哑巴消失咗，咁岂不是咪仲好？嗰三个扶丧人啊，听唔到我哋讲乜嘢，仲喺度咁焦急咁望住个墓顶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哋一班人都已经心领神会，机械人几个更加迅速，冇等嗰三个扶丧人反应过嚟，即刻就将佢哋揿住，一人啊一嘢，将三条扶丧佬就揼晕咗。